堅守的方案。所有參與整個的全民投票過程的市民，就是去以這個就是說我們爭取的方案。那然後我們6月已經有這個方案，在政府什麼都未出之前，我們6月已經有這個方案。這個方案就是我們一路去進行所有行動的時候會作為那個堅持的方案。現在就是說在一個得出這個方案之前，我們有不同的人可以提出不同的選擇俾大家去作出選擇，而最後由大家最後選定嗰、那個。 你有冇覺得？ 而你嘅覺得就係話，你應該要由我哋某啲嘅政治領袖說了就算。 唔係，你有冇覺得嗰啲其中有啲係鬼嚟㗎？嗰啲拋方案俾你嗰啲，係咪鬼嚟㗎？ 咁你起碼你都有真普聯嘅三位方案啦，係咪？ 湯家驊嗰啲咪？ 咁你起碼你都要有，即、就、係、是、你都要有。學民的方案和三鬼方案你都要去俾佢揀㗎，係咪？你都有個過程。咁我點樣去判斷學民的方案好定係三鬼方案好呢？邊個去判定係要三鬼方案唔要學民方案呢？ 唔係，三鬼方案咪包括咗學民方案囉。 咪學民方案係只係得全民提名㗎嘛，學民嘅嗰個係講緊係全民提名㗎嘛。 你唔好屈咗佢，即係其實全世界所謂國際標準而家噏到啦，使乜揾個國際專家，就係、是得兩樣嘅啫嘛，政黨提名完之後就後補一個嘅公民提名，即係聊以呢、這個聊備一格。 唔係學民提學民嘅方案係咪咁講喎？佢係要由全部香港人組成嗰個嘅提名委員會噶嘛？由全民組成提名委員會，咁你又點解你而家你又排除咗學民方案？點解唔可以喺嗰個商討過程裏邊呢？可能最後商討完之後，大家揀咗學民方案呢？ 真係 點解唔得？如果是学民方案，你会不会为他占 呢？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啫。如果有学民方案的，不是只是学民方案，其实这个社民一早提啦。 不是零几年。是零 六年。不是， 我意思是说，若果现在我这个过程为什么不可以由某些人，那不如由真普联决定那个方案啦。 不是，你应该要有个领导的方向的。是不是？你不应该，不是，即是 you pass the bucks， 即是 你抛个波啊给啲群众啊。你應該自己有個方案。嗱，真普聯嘅方案呢，如果係缺一不可嘅話，即係三者都係並駕齊驅去拎去佔中談判甚至公投嘅話呢，我係贊成嘅。喺有限嘅條件裏面，我哋香港人可以爭取幾多係贊成嘅。嗱，民主黨 你拎邊個出嚟公投呢？你係拎學民嗰個定係拎真普嗰個呢？ 梗係拎最理想嗰個出嚟公投啦，大佬。 嗰個囉，學民嗰個最理想啦。 唔係，好，唔係，我咪頭先講咗囉，一根據基本法158條修改基本法，二2017、2020雙普選 ，OK？ 點解唔攞呢個出嚟公投？你嗰個電子公投，大佬我點投啊？投乜啊？唔係我投完之後，再去同阿爺談判，冇問題 ，negotiation 正常啦，係咪？跟住就翻翻轉頭睇我哋可唔可以接受？喂，長仗都未打，子彈都未入。屌你全部都褪晒。 我唔见觉得有褪到喎，即係头先嗰个都唔係我哋一开始提出嚟嘅嘢。 唔係你嘅三个电子公投嗰 啲。唔係啊，你头先你讲緊嗰啲嘅嘢，不如要修改基本法，呢个都唔係一开始我哋提出嚟嘅嘢㗎。一开始从一开始我哋都冇话要提出修改基本法。 唔係我话认为应该、因为提名委员会唔合理嘅制度嘛，係咪？ 系、 其实我就唔会觉得呢商讨系有问题嘅。我 都唔覺得相對有問題啊！ 我唔知啦，我就咁聽，我可能同阿推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我覺得商討我係接受大家一個辯論嘅過程嘅 ，OK？ 我甚至研究添，我覺得俾多啲時間我哋一齊去，但係即係我所謂嘅多啲時間唔係話我哋無限制嘅，而係我哋喺一段時間裏面去多啲作出一個辯論 ，OK？ 咁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是、雖然我明白你話啊，不如我哋喺嗰個商討先咩啦，係嘛之如此類啦咁樣，但係其實回歸翻基本。教授你都话你嗰个系平台嚟嘅，但系以我去睇你嘅文章，睇陈建文嘅讲嘢，讲过呢个方案，其实你哋就系讲紧嗰个以低门槛方式去通过呢样嘢，即系你已经俾我个感觉就系你哋倾向咗呢一套嘢啊！你明唔明白？你即使你话诶、我唔做意见领袖嘅，我系唔会去喺而家咧做唔公平嘅偏袒任何个方案嘅，但系你俾我个感觉就系其实你已经偏袒咗呢一个方案，呢、一个就系你。觉得诶、其实都呢个系得噶， 咁样叫做点样去偏袒，就系、是、话我哋喺现有嘅讨论里边，

金融小说里面 的。是啊是啊。 啱啱啊。 实际是啊。 喂你又想楼价起又要占领中环又要普选。屌边有咁撚着数嘅嘢㗎呢个世界。又要买而好又要买而不吃草。你又唔肯付出代价。 而家就係要佢哋希望佢哋付出代价。 咪晒囉。咪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更加崇高嘅理想同埋目标。除咗以身作则之外。唔可以俾佢哋溫溫吞吞窝窝妥妥囉。 唔係呢个就係点样能够得到佢嗰、那个佢哋嘅嗰种嘅投入同埋参与呢。嗱我哋就有两种唔同嘅方法。我就係透过用一种商讨嘅程序。 啱嘅，我同意。 佢哋投票，佢有份去决定嗰个方案，而让嗰个成为佢嘅方案，呢、这个就系我想做嘅嘢。 啱嘅， 而希望咁样能够招聚到呢一班人，令佢有能力去争取。就你嘅睇法就系话，只要有个政治领袖出嚟， 唔系只要有一个， 对佢哋呼召、号召佢哋，佢哋跟住你嘅理想，佢就行。嗱，呢个我就唔觉得呢个系。 唔系，我意思系咁，你民主嘅原则。是不会商讨出来的。太阳在 东边升起不是靠投票的。你是基督徒我天主教徒都知道。不是犹太人当时在投票说耶稣究竟是不是应该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决定的。一样的道理。That's the same. 那样东西是黑就是黑那样东西是白就是白。不可以窝窝妥妥的。你是帮共产党即是我唔系话你啊，我帮紧，我觉得嗰班友帮共产党系解脱咗而家困境啊。本来你嘅占领中环运动咧，打佢，即系一扑一碌 ，OK， 佢惊到裤都甩埋，维稳嘛，大佬，你由香港开始嘅特区，好大镬噶，而家搞到咁，冇得褪啊，只有去，继续去，唔系有激进，讲到咁激进，而系合理啫。我哋其实讲紧啲嘢，全部。As a reasonable man， 在这个法律的定义里面 ,reasonable man 里面 comment 出来的东西的。所以你哎你啊何俊仁跟我讲话你们那几个聚会你加上我们写文章我同关系不用出席你们全部都是。即是 as a reasonable man 去判断那样东西呢是会好很多咯。 嗯。 是吗即如果现在你这样越搞越缩越搞越褪的话我真的怕你那个无疾如终。你那十八格东西其实是想着为佔中唔佔中鋪路咁我真係 PK 啦大佬我哋真係。係咪好最后俾阿挺回应一下。 我諗我听到大家个睇法嘅即係嗰个諗法我明白嘅。即係不过我一路都不断讲緊就係喺我不断去喺公民社会里面亦都唔係淨係政党我亦都好真诚地相信佢哋都係好真诚地争取緊民主。佢哋未必係完全可以认同晒大家头先讲緊嗰个立场观点。咁而作为一个我都明白即係话若果我哋做咗任何嘢係令人觉得我哋唔係公平地係看待緊唔同嘅方案咁呢个係我哋嘅错误我哋唔能够做到俾人觉得一个持平者。咁我哋一定要调教好我哋一个持平者嘅睇法。即係俾人感觉到就係成个过程。因为我哋嘅重点就係整个过程係一个大家共同接受嘅程序。如果大家都唔接受嘅程序咁得出嚟嘅结果呢亦都唔会大家接受嘅结果。 唔係我接受你嘅程序。我接受你嘅程序。 咁而接受嘅程序嘅话咁我哋就接受嗰个结果我哋愿唔愿意去。不过乜嘢摆到去嗰个嘅程序里面嚟去商讨呢其实本身都可以再商讨。 好。 咁我希望就係大家去更加明白到整个嘅程序本身嗰个意义喺边度？ 好，好，喂，多谢晒。 O、okay, K， 好， 多谢大家。 算唔算系咁多个专访啊？访问里边最 critical 嗰、那个？ 差唔多啦。 O、okay, K， 好。 影相，影张相。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基。